种默认，看气氛急速降温就不必问、yeah, yeah, 你用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但 baby 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 I'm a chocolate baby 我不想当。 我

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梦中我将默默画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中答别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冷静方知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